人泛着潮湿的想念，不记得当时你穿什么衬衫，只记得伞柄始终向我倾斜。刻意的话就这一生，我们慢慢纠缠，秋天的夜，冬天的雪，眼底的沦陷，你听见我欲言又止的期盼，我读懂你词不达意的试探。在所有道别里我最喜欢你天见，在所有情话里最想听你的晚安，你不必很特别，我无需多耀眼，我们也会照亮彼此的世界。在所有故事中最想和你有续篇，在所有风景里我只看到你的眼，新纽约的陪伴还有风的纠缠，我并不贪心，只想你在我身边。 最想和你有续篇，在所有风景里我